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57集。 严征明一时间摸不清是什么情况，没敢上前。他直觉这似乎是某种神秘的传承，可地方不对，时机更不对。 究竟是什么传承，要他这样自虐？ 严征明闻所未闻，也不知道如果传承被中途打断，程潜会怎么样。他万万不敢拿程潜冒险，只好将木剑收回内府，一遍一遍地用自己的元神之力安抚震颤不已的木剑。木剑毕竟是他的本源之剑，久而久之，严征明竟从中感觉到了一丝微弱的共鸣。他感觉自己好像听见了一阵微弱遥远的钟声。不容他细想，严征明突然感觉到脚下的大雪山秘境震荡了起来，隔着厚重的冰层，他竟听见了海水怒潮的声音。外面的北冥之水正在和程潜眉间的东西产生共鸣。严征明戒备到了极致，整个人几乎绷成了一把剑，心道， 要只是海水共鸣还就算了，可千万别是。 这想法刚一冒出来，便听见大雪山秘境深处再次传来尖锐的风声。方才那邪门的大风毫无预兆地卷土重来，这一回他居然直接越过两人前方的白骨群，不依不饶地追了过来。严征明简直要苦笑了，他还是头一次知道自己居然也有张乌鸦嘴。剑修即便不算铜皮铁骨常年锻体，却不是泥捏的，寻常刀剑根本伤不了他。可方才他只是被这风扫了个边，居然就留下了几条半尺长的伤口。直到这时，严征明的后背还一阵阵地掠过难忍的疼痛。他深深地看了一眼已经全无知觉的程潜，将木剑换出来提在手中。所有的元神之剑在他身边一字排开，入鞘之境的气场全开，在这雪山秘境中生生地开出了一片剑域。大雪山秘境被听乾坤凶残的传承惊动，好像后知后觉地发现了这个闯入者。那方才只是在两人面前扫了个边的罡风翻涌着直扑向程潜，严征明飞快地用元神剑织就了一片浩瀚的剑网，低喝一声，竟不自量力地寸步不让，要将那雪山一怒牢牢地隔绝在外。剑域与罡风狭路相逢，刹那间千万条光点分崩离析，削铁如泥的利器在这天地至刚的怒风中纷纷摧脊折腰，斧一交手，那剑域顷刻间被汤平了一半。寒光硬币，明烛惨淡，金石之声不绝于耳。严征明的长发已经彻底被漏过的风吹散，长袍猎猎而动，不时多出一两道裂口。没多久，他的衣衫已经近乎褴褛，而他微微闭上眼睛，让扶摇木剑的剑意在他双手中涌动不息。曾经他以为程潜已死，自己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封山令中的锁。他想，他总有一天能以一己之力压制掌门印中历代掌门的神识，强行越过封山令，让扶摇山重现人间。此时严征明面前是整座北冥深处的诡谲秘境，而他持一木剑不动如山。严征明心道， 我这么一个惜命的人，为什么总能碰上找死的事？ 入鞘之剑比出锋更加内敛，却更加绵长，而爆裂者必不能长久。他一个人与整座大山开始了漫长的拉锯，周身剑气无一丝外露，源源不断地从他内府涌入剑域中，不断被暴虐的风吹倒，再不断地重新立起。雪山中无日无夜，严征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撑了多久。 周身经脉逐渐泛起久违的疼痛，针扎似的，这代表他内息真元即将耗尽。颜征明已经不知多久没有体会过这种强弩之末的滋味了。他不由得回头看了程前一眼，那张脸苍白如纸，他却仿佛能从中汲取无限的力量。颜征明忽然觉得很奇怪，他认为以自己怕疼怕苦什么都怕的脾气，不必到灯枯油尽时就必定坚持不下去了，遇上此情此景肯定是整理仪容坐地等死，可一旦身边有个程前就什么都不一样了。程前能将他从一片娇弱的脆饼变成一块炸不干的破抹布，纵然其貌不扬，用力拧一下总还能挺一下。针扎一样的疼痛逐渐遍布他全身，颜征明的四肢好像要被撕裂开，那是熬干的经脉给他的严厉的警告。他毫不理睬，突然撤去周身屏障，所有的元神之剑蓦地拔地而起。一瞬间，颜征明整个内腹都空了，他耳畔轰鸣，一掌将所有的剑全部推了出去。元神剑当空化成剑意无处不在，排山倒海似的反扑出去，在空中发出一声近乎野兽咆哮的尖鸣。大雪山秘境中的罡风竟在这一瞬间被他推了回去。颜征明整个人晃了晃，身上居然已经开始渗血，他长剑点地强行站住，眼神却已经涣散了，无意识地低喃了一句： 小钱。 无法保护年幼的程前始终是他终身的遗憾。时过境迁，程前已经强大如斯，根本用不着他了，唯有当年残留的恐惧依稀盘踞心头，始终挥之不去。颜征明嘴角露出了一个说不出意味的笑容，随后他就着站立的姿势直接晕了过去，木剑脱手而出却没有倒下，那木剑的剑尖向下悬在空中，始终尽忠职守地挡在他面前。然而等了片刻，更强烈的反扑却没有来，罡风不知一时被剑意打散还是怎样，重新游荡回大雪山深处。程前木剑中焦头烂额的神识松了口气，他此时感觉无从描述，整个人神识一分为二，一半在身体里，一半在木剑中，好像两个脑子同时思考，还要互相干涉。他算是真真切切地体会了一回含冤的感受，无论是重化魂的滋味，还是一分为二的古怪，他身体中的神识拼命地抵抗化魂的影响，在听乾坤封印打开之前维持着自己最后的理智。木剑中的神识却一边守着颜征明，一边在化魂嘈杂的干扰中思考起前因后果。见罡风退散，程前短暂地缓过一口气来，心里的疑惑却浮了上来。 化魂的暗示到底什么意思？唐振究竟出于什么理由要让我杀颜征明？ 如果说唐枕为了挑起天下乱局，那他或许想除掉韩渊和尚万年等人，可他又不是不了解颜征明，他们扶摇派的掌门师兄周身总共那么几块逆鳞，一只手数得过来，只要没人碰他就能一辈子安安静静地待在扶摇山上，断然不会去主动找麻烦。唐枕有什么必要平白无故惹上这样一个凶残的大能剑修，还大费周章地将他骗到大雪山秘境来？就算唐枕真的疯了，一定想通过他要颜征明的命，那为什么在扶摇山的时候不动手？扶摇山上他有那么多毫无防备的时光朝夕相处，随便什么手段颜征明都万万逃不过去，为什么非要在这里？要知道大雪山秘境步步危机，他们俩又谁都看不清谁，自从进入此间神经都很紧绷，偷袭几乎是不可能的。唐枕凭什么认为只要他动手就一定杀得了颜征明？ 程潜本就是元神修士，又经历过七道雷劫，远不像当年的韩渊那样修为低微好控制。他要是发现自己不对劲，必然会抵抗。如果唐枕认为他这样分神自耗都能随便伤得了剑神域的剑修，那未免也太看得起他了。唐枕在此时此刻动了埋在他身上的化魂，除了打草惊蛇还能有什么用？严征明只是昏迷片刻便醒了过来，他狼狈地靠在墙上，先是感受了一下秘境中混乱的风向，随即抓紧时间调息真元。良久缓过一口气来，这才偏头看了一眼静止不动的程潜，自言自语： 居然还没死。哎，你到底什么时候能起来给我梳头？ 程潜眉间的耳朵印记仿佛更亮了，随着他不断渗透那越发摇摇欲坠的封印，那股熟悉的仿佛要将他整个人烧成一堆灰烬的灼痛感再次冲进了他的五脏六腑。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程潜活跃在木剑中的神识。木剑嗡一声轻响，严征明将自己的目光从程潜身上撕了下来，蓦地抬起头望向大雪山深处。只一眼，他心里就突然生出了某种说不出的冲动，仿佛那秘境中有什么东西对他产生了无法言说的吸引力，让他的心狂跳起来。然而他没有动，严征明的手缓缓摩挲过手中木剑，自言自语： 奇怪，突然感觉那里面好像有一个刚出狱的你似的。 程潜正全力感知听乾坤情况的神识不幸听到此言，险些被震颤不已的木剑给晃悠出去。严征明在距离程潜三步远的地方站了起来，既不过分靠近打扰他，又能将他完整的放在自己视线里，这样他便好像能抗拒那大雪山深处对他莫名其妙的引力。严征明微微舔了舔自己干裂的嘴唇，感觉此间不仅自己不对劲，连整个大雪山秘境也因为什么怦然心动。突然他用力眨了眨眼，只见一缕光从那秘境深处刺了出来，像是碎在黑暗中的一把纯金，先开始只有一线，随即缓缓舒展开来，好像在最黑暗的地方开出了千万朵金花。神秘而幽静的光晕在冰天雪地的秘境中来回荡漾，映得四下里处处波光粼粼，恍如人间仙境。此情此景太难以形容，所有看见这一幕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屏住呼吸。严征明瞠目结舌了半晌，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猜测： 那是大雪山金莲的叶子吗？金莲叶就是真实存在的吗？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